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30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创业新人卖烤串，脚踏实地金不换，慕名而来客营门是3分9意，惹慌乱。各位看官，接演咱们大宋临安城的百姓故事。都说千金易得，知己难求，今儿啊，咱不妨就来看一看这样一对忘年交。他们呢，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头认真负责啊，在对待别人的时候呢，友善而又诚恳。可是啊，他们相识相知的这整个过程不算是一帆风顺，那么这又是因何缘故呢？ 瞧一瞧，看一看了啊，停一停，站一站了啊，新开的正经羊肉串了啊，羊肉都是现宰现穿现卖的好肉串了啊，瞧一瞧，看一看了啊，停一停！ 哎，我说小王啊， 您是走过南，闯过北，坐过轮船，趟过水，今天不吃就后悔，回家呱呱拍大腿了。哎呀，我这羊肉好，羊肉香，一楼吃串，二楼香，三楼、四楼都沾光啊！瞧一瞧，看一看， 小伙子， 站一站， 小伙子，羊肉串怎么卖的呀？ 羊肉串啊，我这是物又美价又廉，保证挣的是良心钱啊。这个 小伙子 啊， 这羊肉串多少钱呢？ 羊肉串，哎呀，这个2块钱一串啊，2块钱一串，是不是2块钱一大串？坑人的买卖我不干。 我说这个小伙子 啊， 这么说话不累的慌吗？ 这么说话有点累啊，有点累，主要是这个还是咱们好好说话吧。 这么说话有点累， 我 又费嘴来 又费肺。 小伙子，这么着得了，给我烤20吧。 烤20 啊，我尝尝。 20串是40块钱，20串是40元啊。这个 40文啊， 对，40文啊，20块是40文，良心的买卖不坑人。 好嘞好嘞，四十文啊。 我这给您说实在的啊，说实在的，我们这已经快收工了。您呀，您多点还没了，就剩这20。 哟，我来的还挺巧。 那可不嘛，就是我们的火呀都关了，扑了，这现在还得先给您点，您得等会儿、啊。 你们家那炭烤的盆儿能扑了？ 不是扑了，就刚把那。不是就 乏了， 对对对，就刚这炭就把它给 行了行了， 不让他点了， 你快点烤吧、 哎、 啊！我尝尝， 这不容易，你知道吗？ 可不是不容易吗？我呀还挺赞许你的。 那当然了，而且 你今年有20， 哎呦，你看 20， 小30了， 3个20了哈。 我都60了，我看着没那么老，反正 小30了都， 不小了不小了、 哎、不小了不小了。 开着羊肉串，说实在的。真的太难了，因为别人家好多都不用正经羊肉，你知道吗？ 那他们 拿什么马肉啊、鸭子肉，我泡羊油啊，拿大耗子肉的，哎呀，说着都恶心。您正吃着，我不跟您聊这个了。咱、 哎、 这正经的，您是吃一串想两串，吃两串想三串，知道吧？ 那是 那 哎，小伙子，你这烤的还真不错。哎，我说、你怎么称呼啊？ 我呀、您叫我石头就行。 桌一板凳， 那是石头。我是石头 哦，石头，硬面的。 您，哎呀，还是波波，不是石头，就是他鸡蛋碰石头的汤当的石头。 哎呦，那说明你这小伙子脾气可倔， 梗点反正， 梗点梗点。哎，我说有酒没有？你这光有肉没有酒，这不是事儿。 有酒，有酒，有酒， 这个 有酒，有酒。你看您，这个 啊， 吃肉不喝酒，人生路白走嘛。哎， 小伙子，我就爱跟你这唱《鼠来宝》了。 喝酒加吃肉，吃了准没够。哎，是不是？ 这个肉串加点酒能活99， 对对对 是吧？哎，你也别烤了，你不是也没了吗？ 干嘛呀？ 坐一块儿， 还没了呢。 不是，你不是肉也没了吗？我说、你不都没肉了吗？ 我剩骨头了，这怎么？ 不是，你不都没有这个要烤的肉了吗？ 对对对对， 一块儿喝点。 哎，不 一块儿喝的， 不 给面子， 不是不给， 瞧不起我， 不是 拿我当250， 你没有 360， 没，不是，那关键我这不是 国家有难， 工作呢吗？ 啊， 工作，咱有工作的样， 你不是完事儿了吗？ 那不行啊，咱善始善终，您是我的顾客，我是您的服务员，我就得为您服务，我不能那什么。 哎，你说你这个负责任的年轻人，现在还挺不好找， 嗨，反正干一行 看见你呀、我就想起啊我那儿子来了。 我这好好跟您聊天，咱别占便宜好不好？ 可不是占便宜啊。 那怎么意思呢？ 我姓张啊，我那儿子也姓张。 我知道我知道，多新鲜呢。 我也不知道啊，这是怎么回事。 嗯， 这孩子成天呢不务正业，就知道吃喝玩乐，逮白面炸麻飞进。 哎呦，那可不好。 哎呀，一没钱了就管我要啊，一没钱了就管我要啊。你说我这以后家业这有多少也不够他造的呀，这个啊。哎，我再来一大杯。 哎呀，还来一大杯。这您别喝了别喝了，那个什么差不多了，差不多结账吧啊，结账吧 啊， 结账吧。 一共就40文，这是吧？40文，来这个， 来哪个呀？ 得元宝。 别去，别去，您这我40文，您这2两银子都打不住了。 怎么意思？不够？ 我还什么不够啊？太多了，太多了！您这 有嫌少的，还有嫌多的吗？ 不是，这不能收。我是老实，他这是做买卖，这咱们不能收。这 拿着， 不要，这真不要。 我说你拿吧。 不是，您别去、您别去。 我 您拿着 给你， 不是 我有的是钱，我就愿意把钱给。 哪有人愣给的？ 我就愿意把钱给。我 不是您，这怎么？哎， 我就愿意把钱给你，这 我收下了，行吗？ 呀， 行了，我收了。 你这，我别， 哎，好，我收下了，哎，好不好？哎， 这， 咱俩别跟道士掐，行不行？咱俩别跟道士掐，我收起银子，您回家。 哈哈哈！哎，叫声伙计，你别夸口，拿着银子你就走。 对对对，咱俩赶紧说再见，这件事您别再干。 你说不干就不干，把明天还上你这儿 来吃饭。 吃饭饭， 对，好，哎，那您赶紧回家吧啊！再见， 好，哎呦，回家。 哎呀，看多了诸如霸王餐之类的案例，如今这样一个买卖双方都为彼此着想太多，还真是想让人不禁的要拍手叫好了。当然了，事情到这里还远远没有结束，咱们得接着往下听。 这个王婆啊， 嗯， 跟您说点事儿 啊。说呀。 不是这个您知道，就昨儿啊，昨儿有一人到我们这儿吃饭来了。 哟，这不是好事儿吗？ 是好事儿，吃了我20个肉串，我那就40文银子，40文， 卖的还不算太贵。 是啊，结果他 自己个儿家用不了这么些钱。 您看。他塞给我这一锭元宝，这比4两银。 哎呦，他是不是吃多了呀？还是喝多了？ 喝多了。 你看看。 你说这怎么办呢？这是。 哎，我觉着呀，这有啥怎么办的呀？你这不是好事儿吗？真让人羡慕嫉妒恨呢。那但是你，我也为你高兴啊。行了，这是人家顾客的一片心意啊。你就把这银子收好了啊，收好了以后娶个好媳妇儿。 我不是这意思。你 不管你是不是了，总之啊，我以后会给你留心 不是 好姑娘 的。哎呀，您先听我说话。 哦，你还想说话呀？ 多 谢你。 我说什么意思呢？ 啥意思呀？ 就说呀，这个。 吞吞吐吐，你是不是对那人有想法？ 不是，我想问问您，我这话不好说。您知道咱们这趟街上哪年轻人不学好吗？ 要你想不学好啊？ 不是，他说来着，他说他的儿子呀，姓张，不学好，他也姓张。我就想问问，这老张是谁？我想把钱还给他。 不是想跟他儿子拜把兄弟、 啊？我有病啊！您知道了吗？您能想想是谁吗？ 我想想，哎呦，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有点印象。这个有一个老张啊，还算有钱，儿子也不省心。哎，想起来了，来，我带着你啊，你跟着我啊，去那个张家，你看是不是那个老张？ 行行行，我跟你走，哎。 哎，走，哎，就这儿，你看咱们家这个宅院啊，这个门儿 倒是像有钱， 挺宽敞的哈。 这是，他们家是干嘛的？ 你先别着急，我先帮你看看，让你先看看是不是他们啊。喂，老张在吗？老张在吗？ 谁呀？ 我王婆啊。 王婆来了 啊。是啊， 等会儿啊，我这昨晚上喝的太多了，我这哎就还没醒过酒呢。 哎呦 这现在这好多了。哎呀，王婆， 来石头， 王婆， 石头，你来瞅瞅是不是这个老张啊。哎哎哎，老张，有人找你，你们俩看看认不认识。 谁呀？ 我呀。 您记得我吗？ 不记得。 您看您怎么能不记得，您昨天吃我肉串来着。 昨天吃 我说话老合辙押韵的。哎呀，您看咱俩昨天才见面，您在我这吃的饭 又来了。 你看这是不是能想起来了？ 哎呦，对，我们大家都学好，这饭菜的质量像个宝。 对， 哎，你呀，哎呀，你干嘛来了？ 我干嘛来了呀？您还是记错了，您还是记不住了。 我没给钱。 您咋是没给钱呢？ 我是。 哎呀，您给的多， 给 您给的比我饭钱多，人家不听我怎么说。 叫声伙计，你别着急。饭钱多喽， 是问题。 是我这有词儿，你知道吗？ 问题， 饭钱多了是问题。 对，问题非得给您还回 来。 来 到此处还银两。 对对对对。 我是。 问你想不想？ 我这心里真不想。 别不想 啊！ 您得还回来了，还回来，对吧？我得还给您，这是不是？您家是干嘛的呀？ 我家的， 我看这是好像做绸缎生意的，是不是？ 我说您啊，看的还是。 我看 您怎么看出来我是卖绸缎的？ 那可不嘛！您看这家里头挂着的，您看那屋里头这。多宝格上人家都搁的是这个文房四宝啊，搁的什么名人字画啊，您那多宝格上嫁鸡案上搁的都是，那是蜀锦，是不是都是好的这个材料，是不是？您家里 是不是养蚕啊，养蚕织布卖绫罗绸缎，是不是干这个的？ 你还真让你给看出来了啊。 所以啊，这个您，我这咱说实在的 啊， 您这也不容易，是不是？ 嗯， 这一大锭银子，您也得养不少蚕才能赚回来的。 可不，可不。 得了。 老张啊，你这昨儿喝多了，不行就拿回来吧。你看您这小伙子一片心意，专门找上门来。你说到哪儿找这么好的小伙子呀？啊，做生意也不容易，大家都不容易，你就别啊，这个推来推去的，耽误大家时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你还是把那银子拿回去吧，啊，对吧？ 就是的。 啊，想好了吗，老张啊？你像这年轻人这么有情有义的啊， 他这个，我不是 合了，您别客气了，拿走吧啊！ 哎呦，这个老张啊。 啊， 最近生意怎么样啊？ 哎呀，生意嘛，就还行吧。 哎，我觉着呀，你这一定会有好的发展。你看你这银子都有人给你往里送，是吧？都给出去的人都给你送回来。哎，对了，那个小石头啊， 哎，您说， 你最近媳妇儿找媳妇的事怎么样了？有没有中意的姑娘啊？ 您问这干嘛呀？ 哎呦，你我王婆干啥的？你又不是不知道。哎呦，这临安城啊，这无论哪个七里拐弯的，哪有好姑娘？王婆我心里都有一张小地图，巴拉巴拉的，立刻就能给你找出来。哎呀，哎，还别说呢，这最近临安城的丝织品价格大涨。 那不是我的喜事，这是张老板的喜事啊。 那是，那他价格大涨，这对于你来说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开心哈。啊，那个，那我就要恭喜老张。老张啊， 嗯， 啊，你这个最近要发大财呀。 发什么大财呀？ 这丝织品价格大涨，你还不发大财呀？啊， 丝织品价格大涨，那都让中间商把钱给挣走了呀，到我手里的也挣不了几个子儿啊。 哎呦，哎，石头啊， 干嘛？ 你刚刚听见老张说话了吗？ 说什么了？ 他说呀，哎，虽然丝织品的价格大涨啊，可是中间商把钱都赚了。 那依着您呢？ 哎，我觉着呀，石头啊，我觉得你可以买些蚕宝宝回家养着啊，将来自己缫丝制作呀，不仅能省钱，而且呢还能够体现你心灵手巧的特质，将来啊也好找媳妇儿啊，对不对呀？ 我主业烤串，业余我再做这个丝织品。 对呀，对对对。 保准吗？大涨吗？ 啊，是啊，你这身兼数职，你这不是等着赚钱？真的大涨，我不骗你。你说我消息啊，临安城第一灵通人士，我还能啊忽悠你啊？而且你看你这个年轻人呐，品性看上去也不错， 嗯， 所以王婆啊，我真的是有心帮你。 那行啊，那个，张老板， 嗯， 这样。那我买50只，好不好？ 羊肉串， 不是什么羊肉串，您买我的羊肉串，我买您50只这蚕呢。 好嘞， 回去不是吐丝织布吗？我回去我直接卖给您，准比那中间商卖的便宜。 这点买卖，这点钱，咱们自己手里的嘁哩喀喳一分， 对， 钱咱们一整完事儿了。 好啊， 就这么着吧。 那行，那我给您钱，您给我50只啊。 嗯，这么着得了。 嗯。 咱们既然都忘年交了，是吧？ 嗯， 50只太少了，我再送一点 啊。 这么着得了，我再 我也别送你多了， 嗯， 送你100个吧。 哎喂，送的比买的还多呢。 交情到了，不在乎。 那行，那我谢谢张老板。 嗯。 哎呦，看起来现而今这对忘年交的缘分算是被那些残宝们给彻底牵起来了。然而总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状况让事情啊朝着颇为无奈的方向行走。怎么回事呢？您得接着往下听。 哎，我跟你说呀，石头， 怎么了？ 怎么没精打采的呀？哎，昨儿个你怎么不出摊儿啊？ 出摊儿呢？ 我这个现在呀，一天不吃到你的羊肉串，我一天就难受。哎，死倒不至于，哎呦，就百爪挠心的，你得陪我。 陪你 啊？ 行，我就一定出摊， 嗯。 嗯。嗯，出点。 哟，这怎么了？这么没精神，哈气连天的呀？你昨天晚上干啥去了？ 胃残。 啊？啥啥啥？ 胃残。张老板是好心，可是好家伙，多出来100个忒费劲了。150只残宝宝，好家伙，洗桑叶采桑叶擦干了，不能湿着给他们吃。好，这工作量啊，比我连出一星期摊还大。出那丝呢，好家伙，都无后给我弄块手绢擦眼泪。你说这玩意儿怎么用啊？这可， 哎呦，那你还是别养了。 那不行，那不行，那不行！ 啊、 这残宝宝这都是生命。再说人老张当初怎么说的？吐出来的不是丝，那是咱忘年交的情谊。我不养了，我怎么跟老张交代呀？这玩意儿！ 哎呦呦呦！哎呦，石头啊，你这小伙子真是实诚啊！你看看你这个啊，弄来弄去的，自己也付出了辛苦，结果自己个儿还受罪呢。你真是不容易啊！你说哪家姑娘要找到你这样的小伙子呀？那不是得跟着你一起受罪吗？是的。 您怎么今早这么八卦呀？ 啊，没没。 哎呦，哎呦，张大爷，不是张老板。 哦， 张老板。 哎呦， 嗯，最近怎么样？ 最近还可以吧？ 嗯嗯嗯。 啊，这个你最近怎么样啊？ 啊，我呀， 嗯， 我这养蚕还行，还行，还行。 嗯、还行是吧？ 嗯， 可以，可以，可以。那最近这个我问问你，养蚕养的怎么样 啊？还行，反正我也不会，就瞎养呗。 瞎养可不行，那个蚕这东西虽然说好养，但是也没那么容易啊。 嗯， 什么温度啊、湿度啊、水分呐、啊、饲料啊，你都得给准备好，差一丁点都不行。 是是是 啊， 嗯， 这个你呀、啊，既然养的还不错的话，我再送你点。 别去。别急别急，不要 啊，怎么不要啊？ 不要， 你不喜欢吗？ 不是那个，我真不要了，谢谢您啊，这个我这就够养的了啊，咱先一步步的来，好不好？ 我来送你100个蚕宝宝。 不是，我真不要了，谢谢您。 争取你娶媳妇之前把家里的粗布都换成真丝。 我不要了，谢谢您，我谢谢您。咱们这怎么着？ 哎，你是不是觉得没够钱？你心里都 不 好忍？ 不是， 这怎么着啊？这 知道人老张都是要送你了，你就要呗。 您别跟着起哄了，您怎么？我跟。 这，哎呀，我跟你讲，你必须得要，你看，你这养蚕养的都没时间睡觉了，你看也没时间烤羊肉串了，你养蚕养的你都啊没法这个娶媳妇了，你养蚕养的啊，你这生活就立刻就要破败了，你说你还不养啊？你不养的话，这个谁比你更惨呢？ 惨吧，不是，您也别这么说，您要这么说，您让那个我。张大哥面子上多过意不去，您别这么说啊！ 其实啊、嗯、你们俩都听我说，你们俩结的这个缘呐、啊，跟我也算是有点关系啊， 跟你有关系啊？ 哎呀，不这样，小石头啊， 嗯嗯 啊，你这蚕宝宝呀， 嗯嗯 啊，王婆我替你养着，你们俩呢，该是朋友还是朋友，这情谊啊，断不了啊， 嘿。哎， 这太好了，太好了，这太好了，太好了！哎呀，我就跟您说呀，我为了养这蚕宝宝，我每天啊失眠，我都没空出摊了。您这再送我，我真养不了了。太好了，太好了，我也能跟这张大哥敞开心扉，好好聊了啊。 哎，老张啊，这个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是啊。 嗯，那150只蚕宝宝。你替我养着怎么样啊？ 哎，150只我替你养着呀。 你 他这个当然是满口答应啊，肯定是我帮你养啊。 哎呦，就等您这句话呢，到时候啊他接出来的那些绫罗绸缎啥的 一点都剩不了，全给你啊拿回去。 哎，真实诚哦。 都说有来有往是维系真情实感的一个最好方式，咱们今儿这故事里这二位啊算是都做得还不错。 新能源小客车指标者即可报名参加帝豪 GSE 打卡挑战活动，有机会赢取现金大奖。报名请关注公众号吉利新能源。